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《复剑结案报告》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深蓝蔚蓝、八千里路、扶风，后期青玉，来月文化制作出品。 复制这次住院住了有半个月，同事来看了两轮才熬到出院。他回到院里休假的时候还受到了程度不小的歌颂，晨会上处长特地表扬了一下他的鞠躬尽瘁，底下新建一直在笑，让复制有种踹人的冲动。不过他也就是这样的一通表扬而已，比起新建的三等功表彰实在差别的有点大。处长怕他有什么想法，还特地把他叫去办公室做了一番思想工作，结果他只是扬扬手，表示他完全没有心理压力。表彰大会那天他后来去了，不过没入席，只是站在最后看了一眼。新建站在台上接受嘉奖的时候，复制在下面笑了笑。会台上的帷幕很给力，一身制服的新建站在那里笔挺笔挺的，脸上的表情看不真切，但是肯定很嘚瑟。 北三环路由东向西方向路面行驶有些缓慢，自西向东车多，东三环北路。 广播里的路况信息依然是那么的扯，新建一大早上被堵在环路上进退不得，惆怅的一直用手指敲着方向盘。这坑爹的节目为什么要起名叫一路畅通，播到现在一条畅通的路都没有，全是行驶缓慢。电子表的数字一直在走，新建怀疑今天的晨会肯定要迟到了，正想着手机响了，他扫了一眼屏幕，是李磊。 喂， 我说你在哪儿呢？ 环路堵着呢，干嘛？ 你赶紧想个办法，处长急着找你，正在那暴躁呢。 说暴躁都有点含蓄，那根本是已经接近抓狂了。 他哪天不暴躁？ 新建吐槽地挑了下眉。 什么事儿啊？让复制帮我顶一下。 复制早阵亡了，总之你赶紧想办法吧，啊！ 说完，李磊就挂线了。新建有点无奈地看着手机。 想办法？这交通路况神仙都没办法，那有什么办法？ 惆怅地看了一眼外面的盛况，他强自淡定地打开车里的音响。 耗着吧。 结果等到新建到院里的时候，已经快九点半了。刚在楼道里出现就被抓进了处长办公室，不管不顾的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。 交通情况不好你就不能早点出门啊？你以为你是个嘉奖的三等功就厉害了是不是？院里的规矩还要不要了？ 骂得有点不着调。新建看了眼站在边上不知道被数落多久的复制，眼角示意了一下，后者翻了个白眼。 新建，之前乌市国那个案子让很多人都盯上你了，我不是吓唬你，以后做事你一步都不能走错了，不然就是万劫不复。 处长死死地盯着眼前这两个最爱惜的下属，心里百转千回的一堆话不知道怎么说。无论是之前新建被强制外派学习，还是他被困在高检开会，这里面的关系根本就没人往细了查。陈瑞把案子给他的时候就提醒过他，这案子背后太深了，弄不好就是玉石俱焚。但是当时除了新建，他实在想不到还有谁能接。对方也算是不负他的期望，无关其他，就仅仅对乌市国的诉讼来说，起码是有个交代了。这案子不同于一般的刑诉，这本身就是抗诉案，外人不了解内情，根本想象不到里面的关系能有多复杂。新建跟复制能坚持下来顶下这份压力，总算是没辜负陈瑞的一番嘱托，只不过有些事情他们还是不知道。这案子往后的牵扯会有多深，连他跟陈瑞心里都没有底，更不要说这两个臭小子。又爱又恨地皱着眉，处长瞪了新建一眼。 从今天开始，你把尾巴给我夹起来，所有事情都要跟我及时汇报，听到没有？ 视线扫到旁边一脸不关他事的复制，老处长一拍桌子。 复制你也一样。 两个人又被数落了半天，才终于从思想教育之中逃出升天。 出办公室的时候，傅志脸色都青了。 你迟到关我毛事？ 他这话是对着新建说的。 嘉奖没份儿，挨骂就得连坐，处长这里到底是怎么算呢？ 咱俩在其他人眼里就是一体的，我迟到说明你家教不严。 或许真的是因为平时走得太近，吃饭喝水都差不多一起行动，院里不少人对于他俩都直接看成同步旅搭档了。 哦，既然这么说，看来家暴这种事依然不能少啊。 傅志一边说一边握了握拳，一脸不怀好意。 揍人啊，我最乐意了。 看他气色恢复的差不多了，新建伸手又去捏了下他的脖子。 知法犯法是要加刑的。 后者下意识一缩，气焰灭了一半。刚出院的时候，傅志脸色还有点病歪歪的，大概平时就没什么精神，因为胃病进医院折腾了一圈，出来更显得弱气了，看起来总觉得一推就得翻个跟头，即便他的身高只要在人群中一站就是绝对的鹤立鸡群。现在养回来了一点，脸色都好了不少。俩人的办公室不同，楼到了就分手了。傅志手上堆了好几个报告，一回来就是昏天暗地的加班。新建推开门，看见了办公桌上准备好的早点，他把外套挂起来，然后坐下喝了一口热豆浆，满脸都是笑意。傅志出院简直太美好了。其实处长发脾气不仅仅是因为新建迟到，还因为转过来一个挺麻烦的案子。他那天早上把傅志喊进办公室，本来是想交代一下这个案子，谁知道听说新建人还没到办公室，烦躁加上不满，火气就起来了。上午没过去多久，他就重新把两个人又召唤回去，让他俩坐在沙发上，把卷宗递了过去。 这案子你俩负责吧，尽快给速了。 傅志脸色有点难看，下意识就是拒绝。 处长，办公室还有好几个案子，王姐忙不过来。 这些事不用你操心，手边的事先放一放，你帮着新建啊，一起把这个先弄了。 处长的话照例是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。新建翻开卷宗看了两眼。 分供？先是抗诉再是分供，最近是什么情况？案情倒是不复杂，抢劫杀人，嫌疑人在通缉令发布半个小时之后被围捕，体貌特征都与目击者描述的相符，在最初的供词中也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，但是这案子都被排停了，突然嫌疑人分供，说是在接受询问的过程中遭到了刑讯逼供，声称自己并没有杀人，所以这案子被地区检察院转到了我们这边。 傅志光是听完了新建说的翻供两个字就皱起眉。 处长，我这种案子一般最麻烦，绝对吃力不讨好。 似乎是料到了他想说什么，处长只是随便挥了挥手。 行了，具体你俩看着办吧，我还有事儿。 直接赶人了，一肚子话来不及说，傅志被新建识趣的拉出了办公室。老处长的风格就是要你做就得做，不做也得做，没得商量。一路被扯到了新建的办公室，傅志眉头就没松开过。 到底为什么一直不给你配书记员？就算是初级的，好歹也该给配一个。现在所有事都抓我出公差，这到底算什么？我每次看到王姐都觉得很不好意思。 进门直接坐在沙发上，新建头都没抬，视线还盯在手上的卷宗。 除了你，谁都看不顺眼。 说的理所当然。傅志因为这句话怔了一下，然后沉默地跟着坐在沙发上，表情有点无奈。明知道这种话说出来其实没什么含义，但还是忍不住心里被扯了一下。他不愿意跟新建搭档办案也有这方面的因素，其实想躲开，奈何天不遂人愿。案子的嫌疑人叫赵孙，这名字总让人觉得少了一个字。傅志后来看口供的时候几次想叫赵钱孙。侦查单位是分区刑侦队的，离院里不近。新建打了通电话，让预审处的两个警察过来一趟。挂了电话，突然想到了庄一伟和钱真两个人。 不知道回来了没有，下放应该也是阶段性的，不会太久。 傅志还在看着口供。 我问了一下，大概还得等2个月。 你问了一下？问谁啊？ 庄一伟